在朝鲜人民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3周年之际，驻朝武官团21号参观了祖国解放战争史基地。